怀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间多云，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十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三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今天中午到下午北京的风力不大，能见度还可以，适合大伙儿的交通出行。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儿一路畅通。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西二环的天宁寺桥到官园桥南北双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西三环的立泽桥到紫竹桥南北双方向车多。西四环岳各庄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方向，南雾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方向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今天的健康加油站为您播出的是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本系列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孕期二三事之甜蜜孕期如何控糖。这个准备当妈妈了，我们说准妈妈是一个特别甜蜜的周期，这个时候啊，老公的呵护，对宝宝的憧憬，都让我们的女性朋友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甜蜜的时候，但是有可能就是甜蜜过头了。有一些我们说孕期的女性朋友出现糖尿病的症状，这个时候不仅有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健康，还有可能会影响到肚子里的宝宝，这个时候到底该如何应对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嘉宾和大伙好好的来说一说妊娠期糖尿病的相关话题。 随着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高龄孕产妇人数不断增加，患妊娠期糖尿病的人数也在逐年扩大。妊娠期糖尿病除了影响孕妇本人外，还会对胎儿、新生儿带来危害，比如造成巨大儿、增加难产率、新生儿低血糖等等。餐前血糖正常，餐后偏高是妊娠期糖尿病吗？已经吃得很少，为什么血糖还是居高不下？到底怎么吃才能既营养又不升血糖呢？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邹丽颖跟您说说孕期二三事之甜蜜孕期如何控糖。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 给这个宝贝一点甜甜，让他今夜都好眠。但是这糖若太多了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到宝宝的健康哈。首先呢，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我们欢迎北京妇产医院产科的主任医师邹丽颖邹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邹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各位网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欢迎邹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跟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妊娠期糖尿病的事儿。首先想问一问邹主任哈，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想问问您，这个高龄的孕产妇她是不是我们说妊娠期糖尿病的一个更高危的人群，更常见的人群呢？ 是的，大家可能在实际生活中也会有体会，有的妈妈二孩来了，怀了第二个宝宝，然后一查怀得了妊娠期糖尿病，然后他就很奇怪，他说我第一次怀孕并没有妊娠糖尿病、 生老大的时候没事儿啊， 对呀、为什么现在有了呢？其实年龄就是一个妊娠期糖尿病的一个高危因素。随着年龄的增加，对于同一个人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肯定是发生妊娠期糖尿病的机会会越来越大。比如40岁就会比35岁发生的机会还要大。 其实不光是我们说妊娠期这样的一个特殊阶段，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我们之前一直说糖尿病其实是很多老年朋友的一个常见疾病，不光是女性朋友，其实男性朋友随着年纪的增长，得糖尿病的风险都是越来越高的。更何况我们说妊娠期这样本来一个比较特殊的症状，很多年轻的女性朋友在妊娠期的时候还有可能被糖尿病困扰，更何况我们说很多要二孩的这些准妈妈们年纪都不小了，那这个时候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让邹主任教大伙儿，如果在妊娠期非常不幸我们发现了有妊娠期糖尿病，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不干预的话，是不是的的确确也会对宝宝造成影响？ 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其实这个妊娠期糖尿病的管理呢，咱们并不是说我把这一部分人群筛出来，然后给这些人带上很重的心理负担，而是说我们希望把这些高危人群筛出来以后对他进行管理。管理的目的呢，就是让他的血糖尽量的平稳，对宝宝没有影响。因为咱们说宝宝在妈妈肚子里，他的这个妈妈的这种身体的给他营养素的不同，就直接关系到他以后的健康。所以我们是希望给宝宝营造一个更好的宫内环境，而血糖的这个宫内环境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血糖在孕期波动很大，就是这种忽高忽低的情况，宝宝严重的时候是容易发生胎死宫内的。 所以说这个有的后果确实非常的严重，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哈。所以说我们说虽然是一个甜蜜的孕期，但是在糖尤其是血糖的水平我们也得好好控制一下。 是这样。 到底如何控制呢？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邹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为您开通的视频直播平台是今日头条和腾讯视频，您可以在这两个平台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邹主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和大伙准备了有奖互动的问答题目，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选出两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作为我们的获奖听众，送出我们的精美礼品一份。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问题是这样的，想问问大伙，空腹血糖正常就可以排除妊娠期糖尿病了吗？空腹血糖正常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咱们在妊娠期没有糖尿病这个问题呢？这是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孕期二三事之甜蜜孕期如何控糖。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受到不健康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在一些地方儿童糖尿病的患者有增多的趋势，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率在不断增加。这除了和遗传因素有关之外，长期摄入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运动不足等也是导致糖尿病的主要原因。专家在这里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孩子出现了多喝多吃少尿 多尿还有体重减少这三多一少的现象就需要引起警惕。同时糖尿病患儿也会表现出身体乏力，容易打瞌睡，伤口反复感染，渗出久不愈合等症状。在冬天，如果房子刚刚装修完，长时间开窗通风的话，屋内的温度也会降低，家具里面的甲醛无法有效释放，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在这儿给您推荐一个冬季新房除甲醛的方法，就是把房间的门窗关好，使房内的温度逐渐升高，保持在20到25摄氏度或者是更高的水平，先关窗两天，然后再开窗通风2个小时，把房间内的污染物散发，继续关窗，然后如此循环。在生活当中，有不少的食物因为其特殊的臭味让很多人敬而远之。其实啊，很多臭味食物对于健康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大蒜，它可以捕杀阴道炎。大蒜当中含有大量的大蒜素和大蒜拉素，这些物质可以抑制白色念珠菌在阴道内的过度生长和繁殖。所以说阴道炎反复发作的女性朋友，除了常规的治疗之外，日常还可以多吃一些蒜类食物，可以有效的预防霉菌性阴道炎的反复发生。另外就是榴莲，它被誉为水果之王，性热，果实呢可以活血散寒，改善腹部寒凉的症状，可以使体温上升，特别适合寒性痛经的姑娘食用。不过由于榴莲的温热功效太猛了，吃太多的话容易干燥上火，引起湿毒，所以说建议大家一天最好食用榴莲不要超过2半。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邹丽颖邹主任，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妊娠期糖尿病的事儿。邹主任，在节目之前啊，就有听众朋友应该算是年纪不小了，向我们来求助哈，您帮他解决一下自己的困惑。他说呢，自己35岁了，怀孕到现在已经是26周了。自从得知怀孕以来呢，他说自己一直充斥着幸福感，但是在最近一次常规孕检的时候，这个医生让他先喝了75克的口服葡萄糖，然后呢做了这个糖耐的测试，说今天呢接到了医生的电话，说血糖偏高。他就有点疑问，说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已经算是妊娠期的糖尿病了吗？因为确实喝完这个糖之后测血糖是偏高的。 是的，这个喝糖水以后来检测血糖的水平，是咱们就是对妊娠期糖尿病一个诊断方法。咱们标准的诊断方法呢，就是在妊娠期24到28周，然后首先测一次空腹血糖，然后是喝糖水，是要把75克的葡萄糖溶在300毫升的水里边，然后在5分钟之内喝完，从第一口喝糖水的时间开始算，然后满1个小时、2个小时各测一次血糖，那么空腹血糖是测的咱们在空腹的状态下的血糖水平，而给了糖复合以后测的这个1小时、2小时的糖，是考验的咱们有糖复合以后它的血糖水平。那这个其实就是考验有糖复合以后咱们胰岛素能不能相应的增加分泌，使血糖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那正常我们吃饭以后血糖也会有所升高，那这个时候也是需要胰岛素分泌增加的，所以通过这个考验情况下呢，血糖不升高，这才能说明咱们的胰岛功能是正常的，或者是抵抗因素和胰岛的这个功能是相互匹配的。那么如果这个不匹配，就叫妊娠期糖尿病。所以刚才那位孕妈妈说的情况就已经可以诊断妊娠期糖尿病了。 所以说其实我们的人体，我们一直说是一个特别精密的仪器，它其实有非常强的这种自我调节功能。 是的， 我们吃进去的这种糖类如果多的话，其实按道理来说，一个我们说健康的人，我们体内分泌这个胰岛素的水平，原本它分泌比如说50毫升，现在它知道，哎呦，你吃的这个糖类太多了，我不分泌50毫升，我分泌100毫升，帮你来消化它，不至于让你的血糖水平变得太高。 对，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孕妈妈在孕前血糖是正常的，怀孕以后 他血糖出现问题了，主要的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在孕前没有我们说的胰岛素抵抗的因素，那怀孕以后胎盘会分泌某些激素，那这些激素呢是引起胰岛素抵抗的因素，也就是在基础状态下他就会需要更多的胰岛素来维持血糖稳定，因为出现了抵抗的因素，他的敏感度下降了。那等着当有在孕期再给予一个复合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真正考验你胰岛再进一步能不能有一个相应的跟进的分泌。所以这个胰岛的抵抗因素增加还有胰岛素分泌的一个相对不足，那这个主要就是我们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的一个主要因素。 所以说不光是高龄的我们说孕妇朋友可能会有妊娠期糖尿病的风险，其实我们说头胎很多年轻的女性朋友在这个时候也面临着风险，和平时我们说没有怀孕的时候相比要高很多，这是由于怀孕的时候激素水平所造成的。 是的，是这样。 更何况我们说年纪大了之后本身我们的身体的激素水平就在发生着变化。 对。 这个时候有点雪上加霜的意思了哈。我听到一个数据说中国每六名妊娠期的女性就有一个人有妊娠期的糖尿病。这个比例真的能达到这么高吗？ 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亚洲人群这个黄色人种本身它就是一个糖尿病的高发人群。那其实妊娠期糖尿病呢算成我们二型糖尿病的一个特殊类型。那么妊娠期糖尿病的人往往在远期也更容易发生远期的就是非孕期的一个糖尿病，我们说的二型糖尿病。因为本身亚洲人群就是一个高风险人群。然后再加上本身妊娠期糖尿病可能跟我们现在生活方式也有关系，因为中国人群里即使不是妊娠期，在普通糖尿病的发生几率也是在增加的。所以按我们现在的诊断标准，我们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生率就是在17%左右。这个17%其实就相当于六个人里头有一个， 差不多有一个，基本上接近20%了嘛。 对，是这样。 所以说在临床上妊娠期糖尿病的患者确确实实不少见。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说了，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其实高龄的我们说孕妇朋友其实是妊娠期糖尿病的一个更容易高发的人群。那我们刚才说的17%左右，这应该是所有的女性朋友。对于比如说我们说高龄的孕妇，她的妊娠期糖尿病的患病比例大概能够达到20%多少？ 这个其实高龄呢咱们是以35岁为界限。但是呢这个其实随着年龄的增加它患病的机会就会增加。那35岁的以上的人群可能就会达到4到5个人里头就会有一个是妊娠期糖尿病的孕妇。 比例确实是越来越高了哈。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邹主任告诉我们说，其实对于妊娠期糖尿病我们如何在医学上对它做一个界定，这个时候是需要做这个糖耐的检测的，而且除了测空腹血糖，糖耐的检测要测1个小时、2个小时。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有疑问，比如说一次糖耐我测出来了以后发现数值是偏高，然后呢我第二次再测正常了，那这个时候我到底是有糖尿病啊还是没有糖尿病啊，到底以哪一次为准呢？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门诊也常常会有遇到。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筛出来一个妊娠期糖尿病的孕妇，我们说您要对血糖进行管理了，她就会觉着啊我又不胖，然后我家里没有人得糖尿病，那我一定是检测的时候没有检测对，我再查一次。确实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其实呢我们筛血糖这个目的呢，咱们并不是说要把这个我要诊断就是诊断了，不诊断我能把它剔除就剔除，而是说只要我们发现高危人群，我们要把这部分人群管起来，尽量减少对孩子的危害，然后尽量就保证孕妈妈孕期的安全。所以只要是你有过这种血糖异常，那帽子就戴上了。即使后面我们查的是 正常了， 也不能认为它是没有问题。因为以往我们也有，就是比如第一次筛的有问题，然后他就第二次控制饮食几天以后，然后就再去测， 再来查， 对，他改变了生活方式，那其实反映的不是他正常的情况。 所以说妊娠期糖尿病如果我们在这个做糖耐量的检测之后有一次出现了数值的偏高，就证明肯定我们的这个胰岛素分泌是有问题的。 是这样。 但是这个胰岛素分泌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对它进行调节。 对， 不一定非得比如说我们说服用一些降糖药啊，服用一些这个注射胰岛素啊，可能我们生活方式就是少吃了点儿，多运动了一点儿，有可能我们再测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数值就能够恢复到正常的范围之内。 是这样。其实我们戴上妊娠期糖尿病帽子的这些孕妈妈，90%以上的人群是可以通过我们饮食的管理和运动营养治疗来改善的，并不是说都要使用药物或者胰岛素。使用胰岛素的只有 不到10%的孕妇，很少的一部分。 嗯，比较严重的情况，可能这个时候才会动用到药物或者是胰岛素。 对，是这样。 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儿子呢和儿媳妇儿打算今年要孩子，但是现在啊儿媳妇儿没怀孕的，就挺胖的，平时还特别爱吃甜食，想问问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在怀孕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血糖异常呢？两个关键信息，第一是胖， 偏胖， 第二是爱吃甜的。 对，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偏胖的孕妇呢，她在孕期妊娠期糖尿病还有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发生的机会都会增加。其实我们是希望在孕前，如果还没有怀孕，在孕前把体重尽量降下来，对她整个孕期的健康，对宝宝远期的健康都会有帮助。所以我们是希望如果是备孕，最好把体重降下来。而多吃甜食呢，这个本身对于同一个耐受情况来说，如果多吃甜食确实是有妊娠期糖尿病的风险，因为它这个本身老用甜的食品刺激的话，它对胰岛的功能确实是不断的在挑战。但是并不是说同一个人群里爱吃甜食的人一定得糖尿病，因为在不同的人个人的个体来说，他的分泌胰岛素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但是对同一个人来说，如果爱吃甜食和不爱吃甜食肯定是有不一样的区别的。 也就是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和邹主任两个人，我们两个呢我爱吃糖，然后邹主任其实不太爱吃糖，测试的结果不一定我就会得糖尿病，有可能我的胰岛素分泌水平就是特别的强，特别的旺盛，我吃糖没问题。但是如果都在我身上，我不吃糖和我吃糖的情况下做比较的话，我多吃糖的话，我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比不吃糖更高一些。 是这样。 好。说到这吃糖的问题哈，刚才您说了这个吃糖多的的确确我们患糖尿病的风险会高。张阿姨呢就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说儿媳妇怀孕26周了，上周呢测了一下糖耐，说血糖偏高，医生呢没给开药，说让控制糖的摄入。他说儿媳妇平时也不怎么爱吃甜的，这还怎么个控制法啊？医生告诉他说主食都得少吃，想问问您真是这样吗？说主食吃的少会不会营养跟不上啊？想问问这个情况。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糖的的确确可有可能会提高患糖尿病的风险，但是这个平时不爱吃甜食为什么测出来也高啊？ 这个平时不爱吃甜食的情况下，它有的时候它是胰岛的功能不太够，那我们叫胰岛功能相对的不足。那在孕期呢，它就像刚才说的，它有胰岛素的，它有一些抵抗因素分泌增加，它需要胰岛素分泌的更多。那这个时候我胰岛的功能跟不上，分泌不了更多，那这个糖就不能很好的利用，就表现为血糖升高。那其实我们说的孕期的医学营养治疗呢，并不是一味的不吃，而是合理的吃，我们叫分餐。我们是希望把一天的营养，并不是说我不要去吃了，尽量少吃。那有一些人即使不吃血糖都高，那这个是指的他一个本身的基础状态。我们是指的通过饮食的分餐，让我们的热量摄取更均衡，这样呢对胰岛的功能不做特别高的挑战。那我们少量多次，我们希望一天有6次这样子，就是三餐正餐吃到我们平时的70%-80%的样子，剩下那20%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来吃，这样呢我们血糖不会有很高的峰值，那么我们胰岛功能呢就相对能更好的发挥作用。除此之外呢，我们再通过一些运动呢，一个是我们能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胰岛素抵抗的状态，然后再有呢也能消耗一部分血糖。那么通过这两种结合治疗，通常是能达到血糖相对稳定的情况，并不是说我像刚才那位网友说的我就不吃。因为这个不吃确实涉及到孩子营养的问题，我们是合理的吃，也不是说过多的吃，也不是不吃。 好，这个吃还是得吃，但是得有讲究的吃哈。 对 啊，也想问问邹主任，咱们说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糖是不是不单单的是指我们的这个甜的这个糖？像我们很多的主食，我们说淀粉啊什么的，在我们的身体消化吸收之后，其实也会转换成这个糖。 是这样的，我们在医学上呢，我们把它叫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呢，可能是包括我们的米面，我们吃的主食的粮食，这些都是加上我们吃的糖啊什么这个，还有我们吃的所有的加了甜糖的这些甜的东西里头，它都会含有碳水化合物。那这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 普遍说的这个糖，就是我们广义上的糖。 嗯，所以说我们这个跟大伙儿说的这个，我们说对于妊娠期糖尿病的这个控制，不单是控制我们说甜食的摄入，不是口味上的这种改变，还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像精米精面，像这种比较容易消化吸收和利用的，我们说这种碳水化合物，其实也是应该有效的去管理它的。这个时候对于比如说妊娠期，像刚才这个张阿姨替自己儿媳妇问的这个情况，已经查出来了这个有妊娠期糖尿病的问题，而且平时不太爱吃甜食，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得入手是从饮食结构上，比如说我们的精米精面稍微少吃点，多吃点这种粗粮，我们说这种慢碳的食物， 对 它的整个妊娠期的这个血糖控制是有好处。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摄取碳水化合物呢，比如我们吃的是很精细的，就像您说的精米精面啊，或者我们吃的是相对我们有粗糙一点的，就是拌点粗粮的这种，那可能它在我们叫升糖指数，就是血糖升高的升快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希望每天都有一些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呢包括我们的蔬菜里可以摄取，还有我们说相对粗粮的这些食物可以摄取，它就能减缓血糖的吸收，让我们的吃进去的食物更缓慢的平稳的进入血糖的升高血糖的水平，那这样血糖就相对会平稳一些。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就相当于其实我们的精米精面是经过了研磨，经过了加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我们没有什么阻碍，直接就可以吸收，但如果我们吃的是粗粮的话，相当于精米精面在我们体外加工的这步骤得放到我们体内去完成了，这个时候它得先消化吸收一下它的表皮啊，这种不容易吸收的东西，所以说这个时候是减慢了我们血糖当中这个数值升的水平和速度。 对，其实主要还是里头含有膳食纤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好，有听众朋友刘海平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高龄的孕妇大量的吃水果和零食对于血糖有影响吗？ 这个水果的问题其实也是我在门诊的时候老跟我们孕妈妈要说的问题因为吃水果有时候大家会觉得我多摄取维生素 C 补充我的那个维生素 C 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而且水果当中膳食纤维其实也挺丰富的呀。 对，但是同时里头因为现在我们为了改善口感，我们的水果都很甜， 含糖量都高。 对，那这个很高的含糖量它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叫做升糖指数比较高的，尤其是一些比如甜的水果，那这些是我们要相对限制的，不是不可以吃水果，就是我们让糖分相对少的情况下来摄取我们说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对于一般的孕妇来说，即使不是孕妈妈，我们一天其实也就是有个三百克左右的那个水果的这种摄入其实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并没有很多，但是有的孕妈妈可能上午一个苹果，下午一个桃，那这个一定是超过我们要给予的这个量所以超过就是饮食水果摄入超标是一个现在很普遍的问题 现在生活水平好了，即便说我们说冬天大家水果种类也不缺， 对 而且往往冬天的时候大家还喜欢吃这种口感比较偏甜的什么蜜瓜呀各种各样的水果 对， 如果有妊娠期糖尿病的朋友，咱们得留个心眼儿，水果不能随便吃这零食是不是就更不能随便吃了？ 其实我们是主张孕妈妈是我们叫加餐，加餐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两顿饭之间的一个加餐，因为我们正餐的时候会吃到平时的70%-80%那两成我们就可以加餐，那加餐呢你有可能我把那两成食物留下来我在家接着吃，也有可能我是用小零食来替代所以不是说绝对不能吃零食，但是我们要选择性的吃，我们比如我们吃全麦面包这种做零食喝奶。 邹主任打断你一下，咱们留一个这个小关子哈，咱们稍微卖个关子，咱们下半段再跟大伙儿说比较推荐的我们妊娠期的女性朋友吃的零食到底是什么。 好的， 大家会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还可以继续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继续。 是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到底怎么吃才能既营养又不升血糖呢？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邹丽颖跟您说说孕期二三试吃甜蜜孕期如何控糖。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联合制作播出。今天特别为您播出的是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为大伙儿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邹丽颖邹主任，和大家伙儿好好说一说孕期二三试吃甜蜜孕期如何控糖，也就是妊娠期糖尿病咱到底该怎么办哈。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随时可以和邹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腾讯视频和今日头条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两个手机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 知道你最美。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个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要问给大家伙儿，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节目的小奖品。那今天的互动问题是这样的，想问问大伙儿，空腹血糖正常是不是就可以排除妊娠期糖尿病了呢？答案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其实已经不小心的揭晓了一下哈。那大家伙儿现在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精美纪念品。好了，邹主任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来说一说上面的最后一个问题，咱卖了个小关子。妊娠期的女性朋友啊，吃水果太多容易有这个我们说糖尿病的风险，但是零食您说了可以吃，而且有的时候是必须吃，但是吃什么有讲究。比较推荐妊娠期女性朋友吃的零食都有哪些呢？ 就是像那刚才您说的太精细的我们是不喜欢的，所以我们希望比如说可以吃全麦面包，粗粮饼干，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大家可能玉米煮玉米啊，大家觉得口味不错还挺好的，但是同样是煮玉米，肯定是现在那种糯玉米啊水果玉米，它会比咱普通以前那种相对口味差一点的老玉米要更会升血糖所以它越甜越好吃，它升血糖的能力也就越强。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吃比较粗的玉米，就是那种没有那么甜那么口感好的玉米，这是可以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水果我们也可以放在加餐来吃，那么一般我们不把水果放在餐后马上吃，就可以作为加餐的小零食。那水果呢，我们不推荐特别甜的水果，那么比如我们比较推荐牛油果，有些人还是很爱吃的，还有比如火龙果、木瓜，这些都是可以吃的。所以就是这些小零食都是孕妈妈可以的。 好， 而且我们在抱歉打断您 啊， 而且我们在孕妈妈在运动的时候，妊娠期糖尿病的孕妈妈，有的时候我们推荐她在餐后去做运动。那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她在身上带一点，比如说相对来说没有这么精细的小零食。那么比如运动过量了，你又出现低血糖症状的时候， 头有点晕，眼睛有点发黑， 可以吃一点。 也想问问，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孕妈妈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比较喜欢吃这种酸甜口的，经常我们不是还这个老话说酸儿辣女吗？这虽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哈，但的的确确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在妊娠期的时候比较喜欢吃一些果脯啊、蜜饯啊这些我们说腌制的食品，像这些比如说话梅什么的，这个能当成小零食，这个孕妇朋友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多吃一些吗？ 其实这个呢咱们偶尔吃问题不太大，但是咱们不把它推荐说作为我们推荐的食物给，不是说不能吃，而是说这种蜜饯类的东西它含糖很高，而且它这种腌制的食物呢也有亚硝酸盐的成分，一些 防腐的东西在里边，所以其实不是我们首先推荐的。那么这些不是绝对不能吃，但是不推荐多吃这些食物。 哦，好，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在孕期的这些准妈妈们，即使着即便你比较好这口，比较喜欢吃这种各种各样的话梅啊什么的，但是咱看看那个配料表当中，其实我们就发现糖啊盐啊的含量都不低， 挺高的。 所以说不要为了一时贪嘴然后咱们老吃这些东西， 是这样。 还是得健康饮食哈。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女儿怀孕了之后呢，一直喝不下白开水，每天都是喝蜂蜜水，偶尔还会喝一些酸梅汤这样的饮料，想问问这种情况会不会让血糖升高。其实关于蜂蜜这个东西啊，很多朋友都有各种困惑。都说蜂蜜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保健的功效，而且在孕期的时候的的确确有一些女性朋友会有这个便秘的情况，我们说好像喝一些蜂蜜水有通便的效果，但是这蜂蜜确确实实又挺甜。 对， 很多这个蜂蜜的厂家在卖蜂蜜的时候就会主打一个概念，说我们这个糖它是蜂糖，它不是普通的糖，不会引起血糖的升高，到底有科学依据吗？ 其实蜂蜜里头的这个糖分同样是会引起血糖升高的。那么对于妊娠期糖尿病的孕妈妈其实是不推荐的。但是如果是没有妊娠期糖尿病的孕妈妈，适当的喝一些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把它作为我们每天 水分的补充， 对，水分的主要补充，这是不合适的。还是建议是喝的是我们的白水。而且就是你如果喝不了很多，咱们分次少量多次的喝，这样会比就是我们喝饮料啊喝什么这些都要强。而且我们比如正常的饮食中，我们也可以每天的饮食里有一点汤啊，这些也是可以的， 喝点汤。好，所以说这个蜂蜜水它即便宣传的那么好那么好，咱们可以喝，但是呢也不能够把它当每天我们说这个水分的来源进行补充，还是会引起血糖的升高， 是这样。 好，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小橄榄想问问您说，如果想要检查糖耐的话，前几天需要注意什么呀？是不是得开始控制一下主食，控制一下糖的摄入了？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这样方面的疑问，因为我们一般体检之前我们说要抽血糖测这个血糖的时候，医生还会告诉你这两天清淡饮食，不要吃太过油腻的。比如说要去测糖耐的话，咱们之前有一些特殊的讲究吗？ 测糖的量之前确实有讲究，但是我们说的这个讲究不是说让我们这两天就少吃 清淡饮食， 吃的清淡，不是这样。我们是指的正常生活三天，比如我们正常生活节奏一直是每天很规律，但是这段时间呢，我正好是有什么事情在外面出差，那么生活不规律，那这几天我们不建议说回来以后马上就去测糖耐量，我们是希望正常饮食生活三天，就是按你平时的规律就可以，因为我们要反映的是平时的状态。那么如果你控制饮食三天再去测，反映的结果正常，也不能完全反映你平时的生活状态。你不可能完全 按照 这三天的生活习惯去生活，所以咱们是希望正常的饮食生活三天以后再去检测。而且头一天呢我们要空腹大概8到14个小时，那么至少要空腹8个小时，我们再 去检测之前， 对，对，我们也8到14个小时，也不希望空腹时间过长。那么有些人就说我上午没有时间，我白天早上不吃了，我下午来检测，这我们也是不合适的。 所以说最合适的还是头天晚上咱们睡觉之前， 对， 这个时候就好好睡觉，吃完饭之后，咱吃完晚饭就别再吃晚上那顿加餐了。 对，10点以后不吃不喝，第二天早上8点到医院就可以，就是这个时间就比较合适。 好，所以说其实这个测糖耐量的这个检测之前啊，该吃吃该喝喝，保持我们正常的这种生活方式，平时怎么吃咱现在还怎么吃就行。 是。 好，接下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回答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问题哈，就是想问问大家伙儿，空腹血糖正常是不是可以排除妊娠期糖尿病了吗？大家的这个答案异常的统一，都是说不行。 这件事也说明我们现在这个妊娠期糖尿病的这个认知，大家还做的认知的比较好， 这 宣传做的也够。 这个大家伙都了解了哈，但是大部分朋友啊都说了，说这个不能是测空腹血糖，还要测餐后血糖。像我们测这个糖耐量，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喝了这个糖水，然后进行检测，和这个餐后血糖是一个意思吗？ 不是一个意思。其实我们正常在妊娠期糖尿病的孕妇进行血糖管理的时候，我们是要求测餐后两小时血糖。那这个血糖呢，我们就不是说来考验她是不是妊娠期糖尿病，不是做诊断，而是来监测她饮食是不是合理。那么我们希望饮食合理呢，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不要吃那么多升糖，升糖指数比较高的食物。对，然后呢，另外就是量也要适当的控制一下，正餐不要吃那么多的饭，那么多的主食，那这样的话呢，能保证血糖在我们说两小时血糖在120是毫克每分升，或者叫6.7毫摩尔每分升以下，我们才叫真正的血糖比较满意。其实我们正常说的餐后血糖是监测我们饮食是否合理，或者我们的运动是否到位，这样一个指标，而不是诊断的一个指标。 好，诊断指标就是我们测糖耐量， 对， 得出的这个数据就可以了。好啊，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夕阳镜说，这个女儿怀孕3个多月了，体重呢长得挺快，已经胖了13斤了，想问问会不会得妊娠期糖尿病，说自己本身有糖尿病，还想问问会不会有遗传的情况。可能很多的女性朋友在怀孕这个阶段啊，想吃什么吃什么，觉得反正孩子也需要营养，这个体重蹭蹭蹭的往上涨。我记得以前大家伙是这样，怀孕的时候有什么好的都先紧着孕妇吃，但是现在好像我们说这个随着技术的发展，咱已经不是这样了。 对， 我们很多的孕妇在产检的时候，医生都会建议说长得有点多啊，稍微控制一点。 对， 也就是说对于妊娠期这个周期之内体重的增长，咱也得控制了，是吗？ 是这样的，现在其实孕妇体重增长过多是一个特别普遍的问题。那么就是大家传统的观念，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尤其是以往我们有过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饭，可能我们有点好的就给 孕妇，都先紧着 优先紧着。但是我们现在其实是我们的应该算是物资极大丰富，一年四季想吃什么有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并不是说在身体的状况是亏欠的情况，我们正常情况下孕前通常营养很均衡，孕妈妈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并不希望在孕期有过多的能量摄入。像刚才那个孕妈妈说的，长了13斤，那我不知道她这是多少周长到十三斤， 三个多月， 那其实还是蛮多的。我们其实希望3个月也就相当于早孕期，这个时候的体重增长也就是在0.5到2公斤， 基本上没发生太大变化。 对对，我们因为早孕期孩子生长速度很慢，那这个时候呢，真正孕妇需要的体重增长并没有那么多。那在这13斤里，可能有12斤是长的孕妈妈自己的肉啊，但是这种过早的体重增长会对以后的这个孕期健康肯定是有影响。首先，妊娠期糖尿病会发生的风险会增加，然后再有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也有可能增加。然后即使是什么病都没有，孕期体重增长过快，孕妈妈负担会很重。那有的孕妈妈就会表现腰酸背痛，或者我压的就是老觉着坐骨神经都疼了，压得很厉害，那就是因为我以往不锻炼，体重又增加的过多，然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不适。那么就像我们国外有一些体重非常大的人，他可能走路都得拄拐，那就得要我的腿撑不住了，我需要分担一下重量，拄个拐来分担一下。那么我们孕期没有增长到那么那种程度，但是短时间内体重增加特别多，会对我们各个部位带来很多的挑战，那么妈妈出现的不适可能会更多一些。 好，所以说在妊娠期的过程当中体重增长过快，我们妊娠期糖尿病的风险首先是要变高了， 对， 而且还可能会带来其他的各种问题。 是， 也想问问您，现在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我们说产科的医生都会建议孕妇说体重不用增长过快，如果增长过快的话，即便都是孩子吸收了，那孩子体重过大对于我们说这种顺产可能也会造成压力，是不是？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巨大儿他各种风险就增加，首先我们就说产时的时候妈妈生的就会困难了，有可能生不下来转成剖，或者即使能生下来他发生艰难产呀，然后助产呢，就是我们说拉产前，这个风险也会增加。然后另外呢就是巨大儿他本身远期的健康，也就是说我们所的远期可能不是我10年20年能看到的，而是到他40岁50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很多问题就出来了。就像在刚才咱们说的，对宝宝影响有可能有胎死宫内，主要就是比如妈妈的血糖很高，那么他是能直接通过胎盘屏障给宝宝，那 么宝宝就出现一个高血糖的刺激，这种刺激宝宝在增长很快的同时，就是它变得很大，在增长很快的同时呢，它要通过它自己胰岛素的释放来对抗，妈妈的胰岛素是不能通过胎盘的，那这个时候宝宝还不成熟的胰岛就在超负荷工作，那它远期发生糖尿病的风险也会增加，其实会对宝宝的远期健康带来影响。所以现在我们并不是说大孩子就是大家就觉得谁家有一个八斤九斤的大胖小子，现在其实我们并不希望太多这样的事情发生。 以前都觉得这孩子生出来如果比较大的话是壮实，是比较有福气的象征，但现在我们这么多科学的研究发现，如果孩子体重过大的话，其实长远来看并不是一件好事儿。 是这样。 好，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乐乐说不太开心，最近呢身边好几个姐妹做糖耐的检测都没过，好多人呢都是说这个怀孕前期水果吃太多了导致的，想问问您真的是这样吗？还想问问说现在刚刚怀孕已经不太敢吃水果了，害怕导致血糖的异常，想问问如果吃水果的话怎么吃才是比较合理的。其实我们这个后面的一个问题已经跟大伙说过了，这水果咱们该吃还是可以吃的，但别过量就行。 对， 也想问问比如说在孕早期水果真的吃太多了，甚至有一些女性朋友可能一开始不知道自己怀孕了，这个平时就是爱吃一些水果，尤其是现在控制体重的这些小女孩们，可能就用水果来代替正餐了，想问问这种情况有可能真的就是因为吃水果过多而吃出妊娠期糖尿病吗？ 这个肯定它本身基础的情况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说并不是所有吃水果多的人就都会发生糖尿病，但是其实这种用水果代替正餐吃很多水果，其实对于我们正常的人的膳食也不推荐这样吃，但是比如说他早孕期这样吃了，那他后期发生了妊娠糖尿病，就像咱们刚刚说的，那么并不是说一定是水果的罪过，但是对于同一个人如果是这种吃法，后期发生对糖尿病的风险会更高。 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我们均衡膳食， 对， 不要用水果来替代我们的正餐哈。 对，是这样。 好，节目时间有限，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哈，咱们抓紧时间来回答。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说，怀孕的时候血糖高，如果有妊娠期糖尿病的话，生完孩子这个病是不是就会立马消失呢？ 妊娠期糖尿病这个概念本身就指的妊娠期的问题，所以如果真的是妊娠期糖尿病，它是在产后，一般是在6周到8周的样子，那么我们就会恢复到正常， 恢复正常了 啊。但是也有少部分人他是不能恢复正常的，那这个不能恢复正常，多数就是孕前我们没有发现的糖尿病，我们叫做糖尿病合并妊娠，因为糖尿病往往大家感受到的时候就是已经出现很多明显症状了，那么在早期大家并没有发现，所以在孕期我们才发现，所以有一部分人在产后还持续存在糖尿病，多数是基础情况已经发生了问题。那么如果单纯的妊娠期糖尿病是在孕期就是分娩结束后恢复正常， 会能恢复正常的哈。 对， 那也想问问这样的话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如果有孕检的话，比如说我们在怀孕之前做这样相关的体检，是不是也会检测到我们的这个血糖的水平，糖尿病的这个情况？ 孕前体检我们通常查的是空腹血糖，这个是我们在孕前体检里推荐查的这种情况，要查空腹血糖，但是真正出了胰岛素抵抗因素以后，它的耐受情况就不是说我们孕前体检 能查的， 就没有必要去查孕前去常规查糖耐量，但是空腹血糖的检测还是推荐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孕期发生了妊娠期糖尿病这部分人群，即使我们产后血糖恢复了，在远期也是要一个发生糖尿病的高危人群，还是要监测血糖，注意生活方式， 证明咱们的这个我们说胰岛素分泌的水平肯定不如我们说完全健康的人群那么强， 就是，工作能力有限胰岛的工作能力有限，对， 好，节目时间有限，好，那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也想请邹主任帮我们再公布一下今天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空腹血糖如果正常的话就可以排除妊娠期糖尿病了吗？ 其实在这个问题里咱们的听众朋友都已经抢答得很成功了，那么真正咱们的空腹血糖正常并不能除外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还和我们餐后我们说的给了糖复合以后它的血糖是不是能维持住这个有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看看今天北京的空气质量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本是受到低压系统底部控制，污染逐渐累积，空气质量较差。首要污染物是细微颗粒物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100到165微克之间。东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5级重度污染，北部地区为3级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4级中度污染。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